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342章，喺吕叔谂住呢啲问题嘅时候，爷爷只眼睛系一直咁掘住佢，眼光慢慢就暗淡咗落嚟。最后终于就眯埋咗，吕叔个踎低身探咗一探爷爷嘅脉搏，佢已经死咗。我听到呢度，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讲：吓，死咗？咁我哋睇到嘅到底系乜嘢？吕叔呢就意味深长咁笑咗一笑，讲：我都冇谂到你仲会见到佢。好显然。佢知道我哋喺崖山宝殿发生嘅一切事，我啊忍唔住问啦：你究竟系从边个嗰度打听到噶？吕叔嘅反问：呢、这个都系算你嘅问题之一咩？算。吕叔嘅微笑咁讲：我就答咗你咁多嘅问题，系咪应该有啲咩回报先？我啊讲呢一句话系咪你真正想讲噶？咁你想要咩回报啊？吕叔个目光就转向咗个店外，佢微微咁笑讲：呢、这个回报就系我呢次嚟揾你嘅目的。停咗一下，佢又讲：我唔需要向边个打听啊，我一直就喺你哋嘅身边。吓、啊，一直就喺我哋嘅身边，我心里边啊打咗个突，心谂呢个咩意思啊？唔通呢条友仔跟踪我哋落斗？呢、这个根本上就唔可能嘅啦，喺嗰啲咁嘅环境里边，如果有人喺度跟住我哋，唔可能系发现唔到嘅。再讲，当时仲有萧静啊嘛，人发现唔到嘅嘢，萧静系唔可能唔知道嘅。诶，等等，萧静，我啊倒抽一口凉气讲，萧静同你系咩关系？吕叔微微一笑讲：哈，你啊真系好聪明喎、啊。咁快就諗到啦。我心里面已经震惊到无法形容，萧静点解可以同吕叔扯上关系嘅？唔通萧静混入到我哋队伍当中，其实一切都係吕叔安排好嘅。佢係点样搵到萧静呢个人呢？佢係点样买通佢呢？唔通早喺我哋落斗之前，佢就已经及住咗我哋？咁样嘅城府，哇，真係实在可怕。我哋呢一番嘅咁嘅讲话，时间已经过咗大半个钟头呢，喺外边呢就已经有啲暗淡落嚟。豆腐就喺外边叼住一条雪条嘅揈呀揈呀咁返嚟，见到我哋两个仲坐喺原地，佢係有啲惊讶，佢行到我嘅耳仔边讲：哇，佢点解仲喺度㗎？你哋成个晏昼倾咗啲乜呀？我拧咗一拧头讲：唉，说嚟话长啊，转头先再同你讲。豆腐啊，睇出咧气氛唔妥，见我咁讲，佢亦都冇再多逗留讲。啊，咁我啊继续去升级打怪啊，有事啊叫我。如果佢条咁嘅衰仔想喐你嘅话咧，我就报警啊。吕叔嘅一笑讲：我似系坏人咩？豆腐呢一次就唔再俾佢蒙骗啦，佢好嬲咁讲。你呀、啊、就系嗰个恶不群啊。我心里面原先好压抑嘅，不过而家听到之后都开心咗啲，心諗吓豆腐呢个比喻真係太恰当啊，将佢比喻成为笑傲江湖嘅嗰一个伪君子恶不群，咁实在真係太贴切。最紧要嘅系恶不群最后系自攻咗㗎嘛。被豆腐咁一搞，我心里面轻松咗啲，事情已经好明白啦。我同豆腐一直喺度揾个吕叔，但係点都揾唔到，而事实上喺我哋睇唔到嘅地方，佢就已经喺度监视緊我哋，甚至仲将啲人安插入埋我哋嘅队伍里面。呢一次佢会嚟揾我，就好似吕叔自己所讲嘅，係需要回报。咁佢究竟系为咗乜嘢呢？我啊同阿豆腐洗咗个眼色，示意佢就唔好喺度打乱波柄。跟住吕叔就接住当时嘅情况继续向下讲。当时呢， 佢就探咗一探爷爷嘅脉搏，发现人就已经死咗啦，而白爷亦都消失无踪，剩低嘅呢三个人都系好有眼力嘅，一见到白爷忽然嚟咁嘅一招，又联想到之前嘅变异，深知道此地啊真系不宜久留，转东罗就将目光啊盯住嗰一盏嘅鬼灯。鬼灯啊同个鬼异个鬼系通嘅，咁拥有佢咧就可以拥有好多诡异嘅力量。如果再加上一盏死灯，咁就完美啦。转东来就向住佢哋嘅伸出咗手，然后就系喺伸手嘅一瞬之间，转东来嘅面色都变咗啦。佢嘅眼光啊系咁喺度闪动，嘴唇跟住都震咗起上嚟，好似喺度冇声咁讲住啲乜嘢嘢。情况同埋之前同白爷嘅就差唔多系一模一样。女叔嘅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手里边嘅嗰个鬼哭刀呢就暗暗咁啊捻到实，以防出现啲咩变故呢。就喺呢阵时，听到专东来断断续续咁同阿海讲：将个棺椁冚上。阿海好吃惊咁讲：吓，啲嘢我哋唔攞啦。转东来嘅神情亦都好奇怪咁讲：唔攞啦，里面嘅嘢乜嘢都唔好喐。阿海先前喺开棺嘅时候就企得最近嘅，因此就俾一啲咁嘅蛊虫就已经袭击咗，所以呢就一定要收集一啲分泌物嘅。吕叔就冇阻住两个人，白爷同埋专东来都唔系傻嘅，佢哋既然先后做出相似嘅咁嘅举动，就一定有佢嘅用意。喺呢个等待嘅过程里面，佢哋就将爷爷嘅尸体就抬埋咗一边。吕叔就问阿专东来讲：喂，究竟系咩回事啊？你哋系同边个讲嘢啊？专东来啊睇咗佢一眼，慢慢咁吐出咗两个字：自己啊。啊，呢一样嘢等我諗起咗爷爷曾经同我讲过嘅话，佢亦都曾经讲过类似等人哋捉摸唔透嘅话，我甚至諗起咗喺爷爷眼里面所睇到嘅另外嘅一个我。睇嚟当时遇到嘅嗰一种情况唔单止係我一个人喎。咁呢一个自己究竟又系指乜嘢呢？吕叔嗰阵时同样梗系唔明白啦，跟住川东罗就讲起咗自己喺嗰一瞬间嘅经历。喺嗰七盏灯嘅顶部，各自都有一个人物嘅造型，之前呢我亦都留意过嘅。而川东罗只手同埋嗰盏灯一掂到嘅嗰一瞬间，忽然之间发现灯顶部嘅嗰个人竟然就生咗起上嚟。嗰个人块面呢开始由呢个扁平变成凸起，面部嘅轮廓就越嚟越清晰起嚟，黑铁咁样样嘅色泽亦都慢慢变成咗人嘅皮肤嘅颜色，跟住一块同埋专东来一模一样嘅面就出现咗喺佢面前。吓，你系乜嘢嘢？专东来就问。嗰个人啊盯住佢，露出咗诡异嘅笑容。我就系你，转动来讲：喂，装神弄鬼啊！嗰个人就讲：你需要我嘅帮助。转动来话：咩帮助啊？佢开始就怀疑自己系唔系出现咗幻觉呢？嗰一个喺位于灯顶部嘅人面又讲：我系鬼，你需要力量吗？我可以满足你，不过要交换。交换？个灯又讲：我就系你，你就系我，我嘅力量就系你嘅力量。如果你需要打开佢嘅锁匙，这个就系交换。呢句话就真系非常之令人难以理解嘅噃。所以专东来呢系属于嗰一种急于攞嘢离开嘅人噶嘛，佢亦都冇去再理解乜嘢，而系直接就问：咁交换嘅内容系乜嘢啊？专东来嘅嗰一块面就讲：用你嘅刀插入你嘅心。佢所讲嘅呢一句话嘅时候，身体就有种不由自主想掹刀嘅冲动。 川东罗就諗起咗白书上边嘅内容，又諗起咗鬼王后尾嘅模样，佢总算明白啦，呢个唔系咩神灯，而系妖灯。于是佢即刻松咗手，佢惊住自己再同嗰一个自己喺度对话，佢更加惊嘅系可能自己真系要将条命搭上嘅。事后吕叔曾经反复咁谂过川东来嘅话：我就系你，你就系我，我嘅力量就系你嘅力量。不过你需要打开佢嘅锁匙，呢、这个就系交换。呢一句话究竟系咩意思呢？直到几年前，吕叔先终于谂明白咗呢一句话嘅意思，亦都总算明白咗嗰七眼灯所代表嘅意义。而就系为咗呢一个，就系佢今次嚟揾我嘅目的。之所以会明白呢一件事，就要从四年前讲起。吕叔啊，有一位朋友从事嘅系人体基因研究。有一次啊，同呢一位朋友饮茶嘅时候，吕叔睇报纸，猛然就发现咗一条新闻。新闻嘅内容系咁嘅：喺美国。有一个不学无术的街头少年意外就出了车祸，醒来之后忽然之间对音乐产生了非常之浓厚的兴趣，而且他还可以弹奏出一些难度非常高的古典音乐。要知道这位少年之前只是听一些街头的摇滚乐嘛，连钢琴都未掂过的，但是好像在这个车祸之后就注入了一个音乐天才的灵魂。呢一位朋友呢，喺见到吕叔嘅时候，就对呢一则新闻就非常之感兴趣。佢又讲：吓，呢个可能就系潜能觉醒。潜能觉醒，吕叔嘅示意佢嘅朋友啊，继续讲落去。佢呢位朋友跟住就解释讲：潜能觉醒呢，系包含住记忆遗传同埋基因遗传嘅。举个例子啊，喺南非啊有一种老鼠。他们一世呢就只有一年的寿命而已，而这一年有三个月是用来成长的，而有四个月呢是用来迁徙。他们将沿着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迁徙到去一片的草地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的，是不会走错路的。迁徙到达了的时候就是繁殖的季节，幼仔就在草场成熟，成熟咗之后，然后就沿住原路呢就返回。喺呢啲幼仔返回嘅时候，就只有一年寿命嘅父母早就已经死咗嘅。咁亦都系讲冇人会话俾佢听家乡喺边度。但系世世代代佢哋都能够准确咁喺呢一条漫长嘅路上边往返。呢一种行为就系被认为一种记忆遗传。即是祖先的记忆会流传了在记忆里面，这些老鼠就是根据这些记忆进行迁徙。记忆遗传呢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，只是这种记忆大部分都被锁埋了，没办法发挥作用。而人类的记忆遗传，即是祖先的记忆呢，就是被一把基因锁住了，将它完全锁死。除了记忆基因在进化的过程里面，还有更加多的基因会被一大把锁而锁住了的。那一位由于出了车祸就变成了音乐家的街头少年，就是在外力的刺激底下，记忆基因就起了作用，打开了祖先记忆的一小部分。而潜能记忆就是指人所拥有的潜能。如果学会了生火，学会了使用工具是人的一种能力的话，那它就只是占了人体的潜能的 5% 而已，还有 95% 同样都被锁起了上来。吕叔当时听到这里，忽然之间就想起了川东来在地下里面所讲的说话，于是他问朋友：死人是不是可以复活的呢？人能不能够拥有特异功能呢？你认为神仙存不存在啊？他的朋友好诡异地想了一想，他就说：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都没办法答你，因为神仙是你们中国的叫法， 我哋呢就完全唔相信神仙嘅，不过我哋信上帝。女叔就笑咗下讲，你呀搞基因研究嘅，做嘅系同上帝相反嘅事喎。